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78页，478页从第六行最后一句睇起。第六行，随是发心，有可退意，不定性人，亦得能犯。呢度讲发菩提心，有随是，有随理。随是有时候佢会退转，不定性嘅亦能犯。下面跟住讲顺理发心，顺理系唔会退转。咩人？菩萨圣人乃能得法。随是虽然有退转，但系发心阿赖耶里面仲会落借善根种子。我哋要知道顺理亦系多生多世累积随事，所以佢先能顺理。呢种系善根。另外一种对经教落个功夫，将理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真正发菩提心。理系乜嘢？理系一体，真正明白遍法界、虚空界同自己系一体嘅关系，菩提心自然就生出嚟啦。既然宇宙万化同我系一体，大慈悲心爱护众生心，度脱众生嘅心，如四宏誓愿，自然佢就生起嚟。呢种系自性嘅圣德，唔会退转嘅，所以系菩萨种性嘅人，于是发心功德无边，切使诸佛穷劫演说，彼诸功德又不能尽。呢度讲嘅系真话，发心功德不可思议。圆晓师所谓随是发心，即前文之原是菩提心。其顺理发心即前之原理菩提心，终要讲得比较详细，所以念老通通将佢截录喺呢度。再睇底下一段，又劝发菩提心文，佢里头讲发菩提心诸善中王，善中之善啊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是前称 彭义林居士、彭济清居士，他的著述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他的经题叫《起信论》，他在里面讲：是知菩提心者，诸法之本源，众生之慧命。菩提心，观经里面讲的，知诚心、心心、大悲心。知诚心就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从真心里头生出心心，心心是自受用，菩提心起作用，对自己是心心，对大众是大悲心。特别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的众生苦真苦啊。彭居士那个时代是乾隆时候，清朝盛世，太平盛世，不容易觉得苦，不深入佛法很难体会，深入佛法点先体会，他知道轮回苦，知道因缘果报苦。但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一切众生所感受的是我们亲眼见到的，亲身体会到的，真苦啊。贫贱富贵各有各的苦处，真正是苦不堪言，感召的天灾人祸。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好多好多人对人生的目标方向无所适从，真苦啊。古时候传统教育踏实，由细就分习伦常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对人生经营这一生方向目标清楚明白。而家冇人教啦，我哋见到细路仔受嘅系咩教育？电视教育、网络教育、电动玩具、游戏机嘅教育，你细心观察里面嘅内容系乜嘢？杀盗淫妄，不堪入目啊！细路仔由细就呢啲嘢入到阿赖耶识，成为种子，呢种系习性，唔善嘅。佢呢一生仲会有幸福咩？而家我哋讲传统文化，伦常百德推动起嚟唔容易啊！原因喺边度？一般年轻人冇呢种根，对传统文化存咗怀疑嘅态度，甚至否定添，都认为呢个系封建时代嘅，系古时候啲帝王呃老百姓嘅手段，对古圣先贤冇信心，眼见耳闻系西方文化，是民主自由，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，造成现在社会现象。现在确实有人对西方文化怀疑了，怀疑的人越来越多。前几年我在澳洲，陆克文先生他家姐，我们在布里斯本见面，他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我，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？我跟他说，民主制度是个不得已的制度，在美国可以，因为美国历史只有200年，200年没根啊，全是外面移民去美国的，美国土著红番 是一群很可怜的人，所以大家都没跟采取民主制度得。我跟美国人讲过，中国的制度不适合美国，美国的制度亦不适合中国，那一定要搞清楚。好像开铺头，中国人间铺老字号五千年了，世世代代相传下来，老字号啊，美国先200年没有老字号，大家都临时摆摊位，所以选个代表人来管理，那是啱的。中国总不会叫老铺头叫他分家，叫他亦摆摊，哪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这一点我们要认识，一个制度有它时代的因素在里面，有它的历史传统逐渐发展的。中国文化我们自己讲优秀，外国人不相信。我看到英国汤恩比的一些著作，外国人讲优秀，大家没话讲了。不单止优秀，优秀之中的优秀，那是汤恩比肯定的，而且深深期望在这个世纪21世纪中国文化能普及全球，这个是他的愿望。为什么？他说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，是谦让的，是为人着想的，有历史为证，说明他不是随便说的。中国在几千年历史里面，无论对内对外都讲求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能舍己为人，亦即是待人厚道，自己生活节俭。所以每个朝代周边的国家都会来中国朝贡，遇到疑难都向中国领导人、向中国读书人请教。这种事情历史上记载得好多，从来没有侵略过人。所以中国的文化他说可以救全世界，非常殷切盼望中国文化能够复兴。他是外国人，他是为整个世界着想，希望这个世界能安定和谐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中国人做得到，我们亦有信心。看他的作品，我们信心加强了。需要每个人、每个家庭、每个行业重视传统，特别是传统的智慧、传统的理念、传统的方法、传统的经验，非常宝贵。从哪里做起？从自身做起。自身要向圣贤君子的目标这个方向去学，身受以后家齐，家齐以后各自，各自以后天下平，天下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带给全球幸福美满。这个就是菩提心。没有这个心，学不到传统文化；没有这个心，学不到佛。佛的菩提心比他重大，不单止要救地球，要救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。所以彭居士讲，菩提心是诸佛的本源，是众生的慧命，才化此心以成佛道。为什么？他同如来的智慧、佛智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乘广智、 无等无论最上圣智相应故，佛正得圆满的大觉，正得究竟圆满的圣德，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尚好，不是外头学来的。大乘经教同我们讲，它是每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用向外求，见性全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大乘教学，大乘传到中国，将佛教的教学理念方法亦传来中国了。中国儒家接受了，道亦接受了，佛在中国同中国的儒道融成一片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派，不少得。讲到中国文化，儒释道三家，这三家是主，旁边还有九流，叫三教九流，是一体。这个一体的概念，唐朝时候就讲得好多。少林寺有块石碑记载，三教九流混元图赞，唐肃宗时代刻的。肃宗是唐明王的仔，这个是证据。他就是现在外国人提倡的多元文化，就这样的意思。多元文化，中国比外国早，中国本国，三教九流是一家。现在我们将它扩大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怎样能变成一家？一定要学，要教育，真的是教学为先。每个宗教经典都应该学，经典丰富，分量好大，没有时间学，要将它精简。所以我希望每个宗教都编一本360。我现在见到圣经360，在里面选出360小段，分量就不多了，人人可以学，从头到尾读一次，只要两三个钟头就读完了。好啊，这次我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和老朋友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，哈比哈山长老，他是伊斯兰教的，编了本古兰经360送给我，我见到非常喜欢。古兰经的精华，分量不多，360小段，我想不用两个钟头就读完了。我希望每个宗教都编一本360，希望明年我们选个时间在联合国办一场活动，那场活动就是全世界宗教团结，好像宗教联谊会这样的组织，全球性的宗教联谊会，在联合国办一场会议，主题化解一切冲突，促进全球安定和谐，咁好有意义啦。团结九大宗教，新加坡系第一个。1999年我哋做成功，希望发扬光大。而家澳洲亦团结起嚟啦，希望有德高望重嘅人嚟带头，来号召我们向这方面努力。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跟我们讲，他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性是点的，悟是什么境界。他讲了五句话，20个字，讲清楚讲明白了。第一句他讲， 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清净心几好啊！中国古人讲，本性本善，清净是本善啊。能大师第二句讲，本不生灭，一切法都有生有灭，唯有自性不生不灭。自性是乜嘢真心？中国人叫本性。本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字就是能大师讲过五句，用一个字代表善，本不生灭善，本自清净善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一样不缺，智慧德能尚好，一样不缺。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，所以真心是定的，心浮气躁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最后一句讲，能生万法，万法是什么？成个宇宙，所以真的是一体，一体是自性。遍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刹土，从哪里来的？自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是一体，比一家的关系更亲密。所以菩提心是自性本有的德行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而且是德行里头的第一德。自性万灯万能，第一是什么？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爱心，没有条件的，清净平等，爱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的，众生有迷有悟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无论是什么，通通是自性变出来的，所以回归自性就平等。这个是事实真相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迷的人不知道，过悟的人都知道。哪个过悟？阿罗汉过悟了，菩萨过悟了，诸佛如来过悟了，他们全知道。我们学佛要向他学，学佛学什么？学佛就学开悟。难不难？不难。为什么？悟是本觉，是你的真心，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起信论讲得好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不觉是外面学来的，本觉是本有的。中国古人将它写在三字经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这个善就是刚才我讲的慧能大师那二十个字。一个善包括了性相近习相远，自性是一个，是共同的，能生万法。佛陀的教育就是回归自性的教育，回归真心的教育，回归本善的教育。它是清净的，所以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，所以能够一切苦难众生，有能力化解一切冲突灾难，有能力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。他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尚好。我们一般人羡慕神通，自性具足，无量神通感应。下面讲，由经中三辈往生，皆因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个是正宗修行总纲领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希望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，点先能得到？释迦牟尼佛同我们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藕益大师同我们讲，真信切愿， 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绝对得生净土，绝对成无上道。可见发菩提心实为首要最重要的。今次第十九愿为文明发心，正住第二十六愿文明得福，第四十七愿文明得忍，这几愿都很重要。文明发心，我们现在学的第十九愿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文明得福，你想受福，世间人都希望受福，想尽方法受福，不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是修大福，修无量的福报啊，没人知了。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知道，所以他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句名号念了九十二年，从他一生行而中，我们看出来了，他为我们证明了。112岁往生，他一生没有病苦，没有老苦，没有死苦，生老病死，生他过了不算，不提他了。112岁体力和年轻人差不多，生活完全自理，不用人照顾。往生那天他夜晚走的，日头还在菜园道做了成日，整地翻土掹草淋水，日头做了成日，夜晚自己念佛往生，不用人助念。他讲得好好，助念是没有把握，助念不可靠，我自己有把握，我自己会走。他真做到了，为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增长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不再怀疑了。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，他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二十岁出家就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的成就令人赞叹。我看他的光碟看了几十次，我想他得念佛三昧，从功夫成片，是一心理一心，理一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在这个时代参禅要得明心见性，无了。黄念祖老居士同我讲过，在我们这一代禅宗得定的仲有，开悟的无了。诶，来佛寺念佛的开悟了，得定的有，海庆老和尚得定，开悟海贤老和尚开悟，他的条件好。真正修行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老实听话真干。我们一般人没有成就，就是缺了这三个条件，缺一个都不会成就，他具足了。一生修学的态度好，真诚清净恭敬，印祖常讲一分诚敬真诚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海贤老和尚是百分诚敬，他得的是圆满功德，圆满的成就，在这个时期表演给我们看，为我们修净土同学做正传，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应该要学， 不要再怀疑，不要再偷懒，这么好的榜样。你看正中，我们这一生遇到的缘无比殊胜，遇到下年老老居士汇集经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作注解，那部注解引用了83部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正知正见。又遇到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证，他这一生就是三辈往生里面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，他做到了，他做了92年，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亦未听人讲过一次经，无，就是一句佛号。他是农民出身，由细落田做工，所以对农事好有经验。出家之后仲是耕田，耕田收成仲非常好，他非常勤力开放，一生经营百几亩地，生产的农作物非常多，寺庙生活没问题，靠他收入。还有多的，多的他不卖，救济贫苦，周围百几里之内有穷苦的人没饭食，他救济。这种是财布施，内财布施，外财布施，修桥补路，帮人建立道场，他没有休息的。好在他做事不妨碍念佛，念佛在哪里？边做边念，同人说做事念佛不会觉得辛苦，不累，这种就是念佛的好处，为我们做榜样，为我们做证明。第47愿是闻名得忍，这个得忍是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大乘经教里头时时提到，什么菩萨证得七地以上？七地菩萨证得的是无生法忍。无生忍有三个阶级，上中下三品，下品七地，中品八地，上品九地，地位高了，同究竟佛果好近。上面十地等过，最后就是妙过成佛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。他有没有得到？我们相信他得到。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，他那里的人都知道，老和尚一生未发过脾气，你羞辱他，你虾他，他通通能忍，他不同你辩驳，他慢慢等事实证明，时间耐了，大家事实真相明白了，老和尚冤枉的，他能忍，没有怨恨心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报复心，那就怎样？身心和谐。他为什么不会病？道理在这里。如果有怨恨，怨恨会带来疾病。大乘佛法教学，老和尚通通做到了，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看下面，故此愿，这个此愿就是19愿闻名发心，理应释为因闻法名号，梦法加披发菩提心，应该这样解释。念佛得到佛力加持，微显微陀名号，功德不可思议，愿王宏誓愿力不可思议。愿王就是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发48愿，愿力不可思议，受诸功德昼夜不断，这几句话表 发大心后之大行，你睇，因文明而发心，发心修大行，是为第十九愿嘅全文。其中六波罗蜜亦称为六道，道嘅意思系道生死苦海。呢段经文嘅原文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，咁就系功夫圆满啦，唔系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嘅，一定得佛力加持。大行，我哋见到海贤老和尚表现嘅就系大行，佢为我哋做正转，六道道生死海，道涅槃岸。第一个布施，布施系乜嘢？彻底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放下啦。就喺呢句佛号之中，海贤做俾我哋睇啦。你睇佢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做得圆满。持戒波罗蜜，三皈、五戒、十戒、三罪正戒，都喺呢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老实念呢句佛号，就系戒律圆满受持啦。忍辱波罗蜜，念呢句佛号，圆满嘅忍辱精进，昼夜不断，生活上冇间断，工作冇间断，待人接物念佛亦冇间断，倾偈嘅时候亦好专心听，但系佛号唔间断。听完之后有答复人嘅地方，为人讲下开示，帮助人断疑生信，心里头佛号都冇中断，真精进啊！禅定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就系禅定，无上心妙禅啊！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冇第二念，有戒有定，当然开智慧，波野系开智慧，六道圆满，通是万行，菩萨所修嘅六道万行，一句佛号全修啦。坚固不退者，指如上之大愿大行，决定不移，不移系唔改变，冇动摇，永不退转。如偈云，呢首偈系本经嘅经文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为佛性智能正知，纵使身子诸苦众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呢句是坚固不退的意思，海贤在我们这个时代表演的。他是前年2013年圆月往生的，距离我们先两年几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所以我劝同学真学佢，向佢学习，佢只光碟，佢嘅永思集多睇。光碟最好一日睇三次，一次一个钟头，一年唔间断，一日念一万声佛号，念佛坐喺度念得，企喺度念亦得，行亦得，或者将念佛定做早晚课。朝早起身念五千，夜晚睡觉之前念五千，一定要听光碟，要睇光碟，一年一千次。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呢一年之内，一堂唔缺，真修净土，真正的弥陀弟子，呢一年日日都冇空过。五念佛，唔听经空过啦，空过太可惜啦。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藕益大师讲嘅，能唔能往生， 全喺信愿之有无，往生系信愿，真信切愿，绝对往生。咁一向专念呢？一向专念系品位嘅高下。你而家将时间空出嚟多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。你佛念得少，往生品位低。嗰啲世间事通通放下，假嘅带唔去。极乐世界嘅品位系带去嘅，所以要认识清楚，带得去嘅搏命做，带唔走嘅彻底放下，念头都冇，你唔想佢，咁就带唔去啦。摆喺我哋面前，乜嘢带得去，乜嘢带唔去，咁就系我哋选择嘅标准啦。下面我哋睇二十愿，第二十愿里头有一句非常重要，临终接引愿。我哋睇经文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应现其前，敬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就呢一句七个字，不得是愿，不取正觉。到极乐世界呢度冇讲四土三辈，冇讲，冇讲，咁就全包啦，全包括啦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都系嘅。阿惟越智念老有注解，我哋睇佢嘅注解，一心念我，一心非常重要。一心两个字前面有解释，心无二念叫一心，念念都系阿弥陀佛。这个地方的一心，指万有之实体真如，就是一心。一心是真心，一心就是本性。今若本敬，唯一坚定之信心，不为他心所夺，为之一心，亦即是真诚的信心。我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这个是一心。我绝对求生净土，那就是圆满的一心。真信切愿，念念求生净土，念念既然都是净土，心里头就没有杂念，那叫一心。而教行信正文类，它是日本净宗祖师著的，他讲信拗即是一心也，一心即是真实信心。一是真，二就妄了，真实实在在的信心，无丝毫怀疑。是故论主见言一心也，又探圆记三，华严经探圆记，严守国师的著作，他是解释华严经的。华严经上讲，一心者心无二念，没有其他念头，他就是一念阿弥陀佛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演九十二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冇第二念。换句话讲，乜嘢都唔摆喺心度，心上只装阿弥陀佛，咁难得啦。由止观第四卷讲，天台中嘅一心者，修此法时一心专志，心不如缘，指心中不愿其他一切事物。 念奴举咁多例子嚟同我哋讲，心里头唔好有妄想，唔好有杂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点呢？唔使念呢一句弥陀，将本师都包括喺里面。前面讲过啦，呢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一切诸佛的通号。你想下这句佛号的意思，它是梵文阿弥陀佛，要将它翻成中文意思不是不翻得好好翻，阿翻做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觉，阿弥陀佛翻成中文意思是无量觉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都是的。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，念这一份名，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还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样就错了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由一心有事理而种，无余念是事一心不乱，入实相是理一心不乱。讲得好啊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事一心，他有没有入实相？有。从他的倾偈里面偶然力露出一句两句，各位细心去听，里头有句话，他讲我乜嘢都知道，就是唔讲得。再同永师集里面嘅记载对照下，佢师父同佢剃头，嗰个时候佢20岁，剃头之后只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佢一直念落去，后面仲附带讲。明白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咩意思？明白咗系咩意思？明白就系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咩都知道，咩都知道点呢？唔讲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佢依旧奉行，佢真嘅唔讲，所以确确实实，佢明心见性。他念到你一心不乱，那就是入实相。我从旁边观察净土念佛的功夫，那三等，第一个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取得往生的把握，你只要不退心，你绝对往生。往生生哪里？生同居净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天两道，释迦牟尼佛的有六道，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人天，无修罗，无地狱，无饿鬼，无畜生，它只有两道。功夫成片就能生，念到是一心不乱，头先讲过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念头都冇，是一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念到你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生实部庄严土，唔一样啦。开悟难，唔容易，但是功夫成片。是一心不乱，我们都可以争取到，只要真做。在这里努力，往生之后，你就觉得非常值得。因为在极乐世界，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，亦要相当长时间。这里修行比极乐世界快好多，极乐世界冇障缘，提升慢，呢度障缘好多， 所以提升好快。在这里修行经得起考验，所以成就快，成就高，和极乐世界不同。所以真正识修行的人，此界他方都好，但是绝对要在这一生往生净土，这个信心要强烈，不可以无。我绝对得生，有这么强烈。我们再看下文，今一心念我，实兼是你。这句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一心念他的名号，他里头有是有理。理是我们不要去争，不要去胆妄想，先从是一心，然后自自然然正理一心，那就啱了。循序渐进，这个是个过程，一定要以理一心为标准。为什么？得是一心之后，心清净，清净心得到了，平等心未得到。你看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三个阶段，理一心是平等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用平等心，大公无私落手。记住这个原则，对待一切人事物大公无私。有时候如果忘记了，你就将六祖大师开悟时候后面那几句话提起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自性生的，自性是一个，万法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法都是同一个自性生的。你慢慢会产生一体的概念，那好啊，众生同我是一体，我爱我的身，我就爱他的身，是因不是义，那好啊，帮助我们观想，帮助我们菩提心修得圆满，不至于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那就不好了。那就是分别执着。分别执着是妄想心，是末拿识，第六意识，不是真心。这一点要注意到，慢慢向上提升。底下讲，现世正业学人，就是现在的世间，但深信切愿清念名号，即是一心念我。我们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开始，深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对他绝对不怀疑。切愿，切是恳切，我就这样的一个愿望，愿生净土，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跟他老人家学。我就是为了深信切愿，所以先念佛名号，清念名号，念出声得，不出声亦得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演，他默念的时候多，有时候金刚持，金刚持是口欲无声，但是他多数还是默念，口都无欲，心里头佛号没有间断，那绝对得生。如善道大师曰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至久近，念的时间久远定是现前，念念不舍，是即一心念佛。这句重要，他从事入理，且事中举体是理，所以是一心慢慢修，自然就契入理一心，不用急，不要分别，一切等它自然成就， 自然比咩都好，自然是最完美的。如果我哋急仲要快，点解仲未得嚟一心？咁就将一心不乱就破坏咗啦。点解呀？你杂念入去啦。一心不乱系里头冇杂念。所以我哋要学从事入理，从功夫成片入去，一切都系自然嘅。事里头具体系理，咁讲系真嘅。事是现象，理是理体，常寂光是理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六祖讲的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是事，那个能生是体，事有生灭，体无生灭，不生不灭同能生万法是一不是二，这个事实真相要明白，不要不记得。境界有时候走了，用这部经文念几句观想就又回来了，就恢复了。事中有理，理中有事，理事是一，理事不二，这种完全属于境界。我们看念老以下的注解，以上第十九愿是因，第二十愿则是其果。第十九愿是念佛，第二十愿是往生，往生是果。因为往生庄阿惟越智菩萨，他是果。若人于第十九愿发心念佛，则临寿终时，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接引，现其人前，敬须臾间。须臾间是很短的时间，据大集经即今之四十八分钟，四十八分很长时间，古人有经论做依据的。四十八分不到一个钟头，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，作阿惟越智菩萨。以上是为第二十临终接引愿，所以有因有果，一向专念是因，往生极乐是果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深显果教他力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，因果同时，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收因正果，就好似植物咁开花结果。净土法门唔系嘅，因果同时，所以佢用莲花表法。莲花系因果同时，有花，花里头就有莲蓬，莲蓬里头就见到莲子，慢慢花圆满啦，全开啦。莲子成熟啦，用佢嚟做比喻，所以净种亦称莲种，用莲花做比喻，佢里头果教他力，唔系靠自己，完全靠佛力加持，呢种系他力，不可思议，我哋冇办法想象，方便妙用，达到究竟圆满。据播凡夫能大惑往生者，皆因弥陀此愿，临终圣众现前，慈悲摄受之大力。咁我哋就要感恩啦，係真嘅，一啲都唔假。一个凡夫烦恼一品都冇断，带住迷惑颠倒烦恼习气， 佢能往生。点解？咁系冇可能嘅事，所以难信之法。皆因弥陀此愿，阿弥陀佛第二十愿。二十愿系大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作阿惟越智菩萨。这个阿惟越智不退是三种不退，第一个慧不退，第二个行不退，第三个念不退。慧不退是小乘阿罗汉证得的，行不退是大乘菩萨证得的，不再退堕小乘。念不退是法身菩萨证得的，从念不退就一直向住究竟果觉上前进，真正不可思议的，用的功夫不多，成就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做难信之法。那个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，你跟他讲，他不会接受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是佛讲的，他或者错解了，大概是佛的权巧方便，哄下那些愚痴的众生，业障深重的，安慰下他，未必是真的。那些菩萨这么想法，错了，不知这个法门殊胜。所以我们要感恩佛菩萨临终现前慈悲摄受的大力，与宋朝灵芝法师讲的，凡人临终识神无主，善恶业种，种是种子，善恶业的杂气种子，无不发现，或起恶念，或起邪见，或生系恋，或发猖狂，恶相非一，皆名颠倒。通常我们如果细心冷静观察，在医院里面可以见到一个人临走那个样子，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必定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他先有这种相。心行不善，现的都是恶相。你看这里讲，人临终色神是第八色，第八色做不到主，阿赖耶识含藏的善恶种子都走出来了。如果他平时恶多善少，那恶的种子全走出来了，善的种子不见到，必堕恶道。如果善恶种子同时都出现，那就不知道最后哪个种子引导他。如果是善种子，人天福报，不善的种子三恶道去了。现在这个社会一切众生，男女老幼，各行各业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，从早到晚，我们反省一下，一日之内，从早到晚，十几个钟头，是善念多，定是不善的念头多？那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如果不善的念头多，现在一口气不来，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去三恶道了，好可怕的，那不是小事。我们不想去三恶道，念念是善念，不善的念头不生不起，那好啊。为什么要起不善的念头？当然最好将念头通通归到佛号， 念头一起就将它转成阿弥陀佛，不被念头存在心度，心度只有阿弥陀佛好啊。或起恶念，或起邪见，这些都是堕三恶道的。或生系恋，系恋是什么？对这个世间有贪恋，它里头大概最多的是亲情，不舍得离开。所以为什么人早时时开始念佛人临终，家亲眷属不要在身边，在身边照顾的最好都是年幼同参道友，他们懂，家亲眷属很容易引他贪恋，难舍难分，好了，那就去恶道了，好可怕的。有猖狂，猖狂大概都堕地狱，作恶太多了，恶习气通通在这个时候起现行，恶相非一，不止一种，好多都叫做颠倒。可见凡夫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。复以四大苦逼，痛不可言，咁讲就係病痛，神识离开身体。当然我哋仲冇呢种经验，但係佛喺经上有个比喻，我哋神识离开身体嗰种痛苦就好似生龟脱壳。举呢个比喻，乌龟生嘅乌龟将佢嗰个壳摸落嚟，你諗下几痛。我哋神识离开身体就系咁嘅，系一件非常可怕嘅事情。我哋想避开呢一关，唯一嘅方法就系信愿持名。咁要喺日常生活中日日做，准备好。我走嘅时候冇干扰，好似海贤老和尚非常自在，话走就走。见到佛嚟接引就跟佢走啦。呢、这个身体冇留恋，抌咗佢唔要啦。咁解脱啦。所以如果话有病苦，有死苦，痛不可言，何能正念持名？呢、这个时候最怕嘅，所以点解要助念？怕临命终时痛苦，令你佛号提唔起嚟，想唔起嚟，只顾住病痛，咁就弊啦。咁就需要助念。助念唔会冇用，係有用嘅。当然唔使助念咁係最好嘅，自己有把握。呢种把握绝对係阿弥陀佛嚟同你约好嘅。连几点几分几秒都唔会错。会同你讲，你到时会见到佛同大众嚟迎接，欢欢喜喜走啦。呢、这个世界唔记得啦，绝唔好想呢边个世界，一想佛菩萨就唔见啦，六道轮回就现前。你话咁几可怕？所以不能持名，何得往生？你念佛将念佛都忘记咗，你就唔会往生啦。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，全仗弥陀大愿加披，令不颠倒，此能往生也。呢句讲得一啲都冇错。我哋要肯定自己系凡夫，唔好以为自己功夫唔错。自己真嘅功夫唔错，时时见法，但係咁係真功夫。如果假嘅，你就俾妖魔鬼怪呃到啦。 佢会现佛嘅相嚟诱惑你，嚟引导你，咁唔系真嘅。你喺嗰个时候唔知道，你见到边个嚟接引，药师如来接引你，你日日想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嚟接引你，都唔系真嘅。你修净土绝对系西方三圣。本尊无可能是第啲佛菩萨，第啲佛菩萨是冒充的，要清楚啊！见到第啲佛菩萨仲是念阿弥陀佛，唔好理佢，唔好跟佢去，要加紧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嚟接引。所以全仗弥陀大愿加披。令不颠倒，唔颠倒系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咁先能往生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